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今天是大雪节气呀。 哎呀，可以啊，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略知一二。 确实略知一二，而且也知道今天得吃点好吃的。 吃什么呀？ 入冬了，是不是得补一补，吃点暖和的。 哎呀， 比如说铜锅涮肉啊。 我跟你说啊，中国的传统文化你是略知一二。 怎么了？ 说到吃，那你绝对是权威。 那不行不行，不敢不敢。 这一说到吃 啊， 一说到吃的上面，哎呀，这个各种各样的一种。其实中午有人请我 哦， 季彤请我吃羊肉 啊。季彤老师请您吃攀羊，这件事儿我也略知一二。哎呀，好吃吗？ 还可以。 人都说冬令进补，来年打虎。 这些词儿你都知道、 期盼李凯老师明年能有一个强壮的体魄。 期盼明年。说实话啊，这些词儿美哲能懂能知道也真是挺好。当然了，也有一些这是老词儿、冬季进补啊，来年打虎。 对对对， 还有一些新词儿，这两年也特别的流行。 哎， 作为年度汉语盘点活动最具网络特色的组成部分，昨天呢，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了。这一次发布的十大网络用语啊，给大家念叨念叨，不知道您用过没用过。依次是觉醒年代， 今年特火的电视剧。 哎 ,YYDS, 永远的神， 双减 政策。 哎，这你们家孩子还没有哈、就我们家孩子有，所以这个比较了解。破防 就是形容吧，突然被感动。 哎，前两天好像哔哩哔哩 的年度弹幕 啊， 就是 破防 了。 哎，所以今年还有像元宇宙、绝绝子、躺平、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 跟李凯老师上节目啊，我经常有这种感觉。说实在的 啊，还有什么我看不懂但我大受震撼、还有强国有我。2021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觉醒年代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孕育和创立的过程，讲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寻真理、引领中华民族觉醒的奋斗历程。所以当代青年也是肩负传承红色基因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强国有我的誓言体现着青年人的担当和信念。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躺平呢只是奋斗征程的小期，小小休息一下是为了积蓄能量再出发，并不是当代人日常生活的一种状态，对吧？那么相信生活中有哪些让人破防的拼搏瞬间将继续感动和激励着大家。致敬每一位奋斗者，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啊。那么现在双减这个重要决策部署呢，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这一点呢，可能我这感受更多一点点， 更深一些啊。 像我们家孩子现在也就打打羽毛球敲敲架子鼓了， 可以培养很多课外的兴趣爱好，多认识这个世界，多出去走走， 多去看看，多玩会儿吧。2021年呢，东京奥运会期间呢，中国运动员拼搏然后在射击、跳水、举重、乒乓球等多个项目上突出表现，赢得了这个全网就是 YYDS 的喝彩和刷屏。 大家都特别赞叹我们中国运动健儿取得的骄人成绩。 这 YYDS 翻译成汉字就是永远的神，是吧？ 对 ,YYDS 嘛、每一个字的首字母。 首字母网络用语它跟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用语不太一样，是吧？ 总之呢是表达一种夸赞、欣赏的心情。 是吧近年来呢，新的科技概念也不断出现，像元宇宙啊，描绘虚拟结合的社会生活和这个形态，这个美哲懂，他前日子做了好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电影方面的一些访谈。 哎，我们就是今年9月份要10月份上了一个电影，叫做什么玩家，不是头号玩家，叫失控玩家，里面就多多少少涉及一些元宇宙的概念，包括现在很多互联网公司啊，科技公司也纷纷入股元宇宙这个概念哈。大家也可以早上听听财富新动力，也有一些简单的科普。 没错。另外呢，像幽默也是网民日常交流的重要元素， 诸如什么加油，你差点就追上我了，哎，等伤 有点凡尔赛是不是？ 伤害性不高、侮辱性极强的语句也是深受网民喜爱。 嗯， 对于综艺节目中自己喜欢那些选手，粉丝直呼绝绝子。这绝绝子到底是什么？ 绝绝子也是一种夸赞，最早是出自某一个综艺，那综艺里面有一个选手啊，叫虞书欣，大家就昵称他欣欣子。后来这什么什么子，叠词加一子，就成了大家经常会用的一个网络用词。 哎，现在年轻人喜欢，反正透过十大网络流行用语呢，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网络语言生活画面就跃然纸上了。2021年度呢，中国十大网络用语呢是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词语库啊，采用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兼顾领域专家意见和相关站点收录情况的方式获得的。据说哈，这次发布的就关这个视频弹幕的数据大概就是11亿条，字符超过了100亿，网络论坛的数据包含了35万条帖子，字符超过了3亿。 嗯， 所以这个可能从数据上面也是能够看得出来，确实是在今年可能使用相当频繁的一个网络词汇。 哎，这刚刚出炉的是今年2021年度的十大网络用语。 哎， 其实大家如果回溯一下，每一年的网络用词都不太一样。 对， 这个也是跟着时代的发展啊，大家经常会用的一些比较幽默的玩笑话呀，或者是一些网络用词， 哎， 也都是不太一样。 你发现一个问题没有？ 什么？ 有些词留下了，有些词就消失了， 有些词成为了经典，可能大家现在还在用。 哎， 但是有些呢，就一阵风嘛。 对， 今年大家天天 YYDS 觉得挺有意思， 啊， 没准过两年就没人这么说了， 就 是，是吧？ 一切都是这些词儿，可能就成了浮云了。 我还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候特别流行，谁谁谁，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哎，对 对， 现在这些用的也比较少了。 是，所以我觉得网络嘛，因为它发展比较快，大家就全当听个乐哈，就觉得 要不还有什么膝盖中枪，还是膝盖中箭， 不知道。 反正这也是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些热词。 躺枪是吧？ 嗯， 反正这些词汇吧，就是大家听个乐。 可以啊，李凯老师。不会是10年前的潮流青年？ 我现在也是潮流青年， 潮流中年。 啊，反正不管怎么说哈，就是，有些历久弥新，其实有些传统词汇可能更能表达我们的意思。 嗯， 有些人觉得这些网络词汇呢，可能觉得不使就落伍了 啊。 使用起来，有的时候要是真没这些词吧，有些人的语言也确实比较贫乏，对吧？ 咱们其实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探讨一个现象，就是大家现在网络用词用的过于多，是不是反而去伤害了我们中华民族语言的一个精粹性，是吧？ 当然了，这得就是辩证的看吧。 哎，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来聊聊您都用过哪些网络词汇，好不好？ 好， 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眼瞅着就到年底了哈， 哎， 其实我们大城小事呢，今年也是特意制作了一个设计精美的台历，对吧？原来说这个台历到底要不然咱卖出去，我那时候美哲就问我咱卖多少钱呢。 我有这么财迷吗？ 没有，后来他问我多少钱，我也不好意思管大家要钱。这样吧，咱们 你这说的，您完全是一个正面人物的形象， 是吧？ 合着把我真塑造成一财迷主持人了。 这样吧， 不行，我得在这儿澄清一下。李凯老师说，要不咱卖出去的时候 啊， 大家应该听听之前的回放。 啊， 我是坚决的呵斥了李凯老师， 就是不要钱， 怎么能赚听众朋友的钱呢？ 我当时说，要不然卖99块钱一份一个台历，然后 有人买吗？ 美哲说太贵了， 太贵。 后来我们想了想，咱这样，咱们就免费送给大家。当然了，你就十本，送谁不送谁，这肯定会引起大家一些矛盾。我们呢，连续这样，找出10天的时间，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右下角不是有一个比心点赞的那个标志吗？如果您喜欢，您就点啊；不喜欢拉倒。如果您喜欢，当天点赞第一名。我们把这台历送给他了。 哎，我们一共有10本台历哈， 一天一本。 从今天开始，每天我们听听 FM 这个客户端点赞榜的第一位，这位朋友呢，辛苦您联系我们一下，留下您的手机号码。 现在说我排第一，我就点了10个，我排第一，不是得等我们结束之后。 对对对，等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关闭之后啊，排位第一的朋友， 我们也会跟您，如果能取得联系的话，会告诉您，反正就是第一的，我们把这台历寄给您。 当然了，如果明天您还是第一，那对不起，只能顺延到第二位了。 对对对，就比如这个 A 这位朋友，今天是第一，明天还是第一 啊？那明天换谁呢？ 那明天就换第二位的这个朋友。 第二位是谁？ 就不能给这 A， 就是给这个 C 这位朋友。举个例子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可以给我们点赞，点赞第一名可以获得我们的泰利，谢谢大家哈！欢迎您随时找我们的聊天室，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所以收听啊，点赞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大雪节气，咱们来说说冬季进补这个话题哈。这个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呢，随着大雪节气的到来，这天儿也是一天比一天冷。刚才不是说了有一个老说法，说这个冬令进补啊，来年打虎，所以民间呢也素有冬季进补的习俗。最近咱北京的好多老字号，比如说同和居、同春园、鼓楼马凯餐厅、华天二友居等等老字号，以及汇丰涮肉馆等餐馆的牛羊肉啊、煲汤类的滋补菜都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欢迎。一条龙饭庄当季新制的韭菜花和红糖蒜也应时上市了。先来跟大家说说咱老北京的铜锅涮肉，这是很多食客在冬日当中的美食首选。你想吃这个涮肉是不是特别暖和、而且也滋补。昨天下午5点刚过，汇丰涮肉馆里已经陆续有食客围坐在桌边大快朵颐，热腾腾的涮肉给寒冷的冬天带来了一丝丝的暖意。据店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像他们的极品鲜羊肉、高钙羊肉基本上是桌桌必点。最近呢，堂食和外卖窗口的羊肉串也卖得特别火，销量逐渐增长。而老字号一条龙饭庄采取了应季的韭菜花和新蒜，新制了韭菜花和红糖蒜两种小吃。这个韭菜花呢，是采用了老北京古法手工腌制，红糖蒜则用了米醋和红糖来腌制，搭配上涮羊肉，也是给市民朋友的餐桌增添了额外的食趣。这个食呢，是饮食的食，是吧？咱吃饭的时候也得有点情趣，有点乐趣嘛。 呦呵！ 而主打茶楼和定时小火锅的网红餐厅怡心园，也在冬日里迎来了客流的增长。此外呀，像鼓楼的马凯餐厅，外卖窗口的羊肉串也是特别受到大家的青睐。入冬以来，销量增长超过了40%。像华天延吉餐厅的羊肉串呢，也是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 您吃过吗？ 这个，我吃过， 吃过还是没 吃 过？ 吃过的好吃的有点多，我得仔细回忆一下。 这甩手吃完了就忘啊，这个。 不会是李凯老师请的吧？ 你赶紧，我没请你这么高级的。 但我都忘了这店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最近他们每天至少要卖出500-600串羊肉串。 哎呦， 像他们有一种特色的半辣牛肉，每天也得卖出600-700份。我怀疑这个我是不是也吃过呀？刚才说的是羊肉串，咱再说说炖品 啊。 在民间也一直是滋补的代名词。进入到冬天以来，像同春园饭店的大煮干丝、江南一锅鲜等热腾腾的炖菜也受到了很多市民朋友的喜爱，像同和居各店的烩乌鱼蛋点击率也是明显的上升了。所以到了冬天大家也是啊，很有口福嘛，可以吃点暖和的补一补。 这话叫说的叫什么很有口福， 就是各大老字号都上 了新鲜的菜。您夏天 的 时候你不吃吗？一样吃， 也有口福， 对吧？ 但是一年四季的口福不太一样。 哦， 你比如夏天咱就吃点凉面呀，是不是？比如说好多朋友在家里可能也愿意做点麻酱凉面之类的。到了冬天我们就涮个锅子，我觉得一年四季在北京都能吃到很多好吃的， 是吧？ 这也是让我觉得特别幸福的。 哎呀，反正冬天嘛，吃了点肉呢，你长出来衣服穿的多看不出来。 人家说贴秋膘， 对，那是秋天哈。反正不管怎么说，今天是大雪节气哈。希望大家呢，今天晚上要不然您吃点热乎的，冬季进补嘛。反正大雪补完了之后，冬至接着补啊，只要不流鼻血，然后那个不上火。 但是天天补肯定也受不了， 是 吧？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先说两个点赞的事儿哈。我是铃铛说手机点坏了谁负责？然后老北京说我手机屏幕都点了一坑了啊。 我觉得这个呢，大家可以练练手速，是吧？也锻炼锻炼，平常活动活动我们的手指。 不是， 没准 这么说吧，就显得特别不太合适。 我的意思是，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多多点赞。你怎么总是以不但就是你总是不但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我 啊？ 我跟大家的关系那么好， 是吧？ 我能有什么意思呀？ 行吧。还有 我这不还是希望大家能得到我们的台历吗？ 啊，行行行。泪落心田说用过哪些网络词汇呀 ？YYDS 今天提到了，还提到了凡尔赛。 哎，凡尔赛， 而自己夸自己。 但是你得敲木筋儿的夸自己，不能直着说。你比如说哈，我想夸自己长得好看 啊， 我不能说哎呀天哪，我长得太美了，这样说容易招人烦。 那应该怎么说呢？ 我出门的时候。有一个男性，他骑着自行车啊，就回头看我，骑着骑着呢，他就不小心撞到电线杆上了。这不侧面反映出一个女子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那也可能是脸上的妆花了。 你会因为一个姑娘脸上的妆花了而一直扭头看人家吗？ 哎呦，这姑娘什么情况？怎么这样还出门？ 哎呀，我刚才可能这个例子不太合适，但我的意思就是那。悄悄的拐弯抹角的夸一夸、 啊、 是不是 爱的旋律说我知道的一些词汇有宝宝不开心宝宝心里苦宝宝不想说啊、我太难了等等 宝宝系列是吧宝宝心里苦、但是宝宝不说哎，当然宁乐也说了有很多啊给力就形容这个怎么解释 啊 给力 就是特别 特别给力 哎，燕林说了一个奥利给奥利给 奥利给其实大家怎么理解这个词呢您把这个词倒着念给力 还是 还是给力奥利给就是给力、 然后呢这个绝绝子神兽这是当年说法说小朋友啊、现在不行、 小朋友、 然后呢8398说蓝瘦香菇这是他当年用的 谐音梗难受想哭田哥也说了这个凡尔赛是什么意思说其实之前是听不懂的、不知道刚才我们简单解释了一下之后您有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了当然他也问了一问题、说这挖坑算不算网络语言呢这得让挖坑大师李凯老师亲自给您解答 我可不是什么挖坑大师真不会 您好意思说吗、您就跟大家公布一下您的微信名叫什么 开挖掘机的 都叫开挖掘机的 对啊 哎呀还说自己不会挖坑那头像也是一个黄色的挖掘机 还黄色挖掘机 哎呀真是 孟希说大雪别忘了吃萝卜炖羊肉炖牛肉炖萝卜这也算是一种滋补啊 滋补滋补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觉得怎么样啊是不是也是用过几回就完了哈、这个有些词儿也想不起来了没关系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小区里边长得好端端的大树，一夜之间全被砍头了。 哟，怎么回事啊？ 什么叫砍头？是这样啊。朝阳区安慧里小区里边一条东西走向的主路旁边有一排高大的国槐。居民张先生就跟记者说：“说这些国槐在遭砍头之前呢，长得是枝繁叶茂，不仅为小区增添了一抹绿色，更是在炎热的夏季为行人带来了阵阵的阴凉。然而，记者在现场看到，在一排十几株盆口粗的大树，主要那个枝干全被砍掉了。”变得光秃秃的， 哎， 我也看了那照片，快成电杆子了， 呵， 上边那个些枝全砍了，就剩一主干了， 一点都不留，合着。 接到居民投诉之后呢，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的工作人员也是赶到现场，他一看就斩钉截铁的说，行话哈，这叫抹头，就是把整个树冠全都给砍掉了，说这么修剪肯定不对呀。他表示，物业在修剪树木的时候，并没有经过园林部门的指导。居民王女士也反映，在丰台区北京国际花园小区里边，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国梧桐遭到过度修剪，说不挨着电线也没影响采光，怎么就给砍了呢？在一整排被剪秃的法国梧桐中，有两株还没有被砍的大树，十分显眼。王女士说，在她和部分业主的强烈要求之下，物业才暂时停工了。 这两株树呢得以保留。 不是，那好好的大树为什么要剪成这样啊？ 我也是这样说的 啊， 说这些树木呀长得太高了，平均身高高1.73米，不好管理啊。有些树 1.73米的树，那能叫大树吗？ 啊， 1.73米的人，那是高挑的人。 反正是高于1.73米嘛，反正有些树枝就被剪断了，一旦掉落，你树枝有可能砸着车辆和行人啊。有些树枝呢挨着房屋，容易破坏房屋，造成漏水。王女士继续就质疑说：“你剪除这些隐患的树枝不就得了吗？你干嘛一股脑全给剪了呀？”对此，物业回复：“全剪掉树啊，也死不了，明年还会再长的。”那意思 就是 我给他 别心疼， 我砍成这样也没关系。 嗯， 树木到底能不能够随意修剪？答案是不能。今年8月呢，一则上海老人修剪自种香樟树被罚14万的新闻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啊，让更多人开始了解原来树木如何修剪，能否砍伐，这其中大有讲究。那么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李迪华教授说，很多人和树之间的矛盾呢，不应该等到要砍树的时候才来解决，应该在种树的时候小区管理维护中就考虑好了。 其实在我个人看来、 啊、 我们每次做绿化的时候是不是都得提前想好这个规划怎么样、 哎、 种几棵种什么树种、 啊、 是吧。 但是有的时候他不是那个一拍脑袋一主意嘛， 嗯 啊， 就是拍脑袋做决定，然后出了问题呢就想着把这个树赶紧剪 一 剪，一 出问题就 砍一砍 啊，一拍脑袋作为决定，等出了问题时候一拍大腿就后悔。 嗯、 啊、 行，挺押韵的， 特别押韵是吧， 不知道能不能成为明年的网络热词、 哎、管理部门这有的时候一拍屁股就走人了呢。哎，这是这样哈，首先是这样啊，人家教授说了，有些人呢只为种树啊，就是种完树就得了，也喜欢浓密高大的树，但是居民的采光啊、人的安全啊、健康方便舒适，这才是第一位的。距离种树之后啊，大树遮挡阳光阻风，就是阻挡通风，树根可能破坏建筑结构，树冠可能在雷电和强风的时候带来安全隐患，光靠道路的树木呢有可能破坏路面，造成地面坑洼不平等等。 就那树根根系长得特别茂盛、 哎、 有的时候会把地砖顶起来。 是啊，由于种树的时候缺乏正确引导，这些问题等树长大了就会逐渐统一的就出现了。 嗯， 所以在种树的时候，包括在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开始就及时修剪，别等到好冬天的时候咱就一块全给它剪成秃头。 嗯，这样也不美观是不是？ 对，这倒是简单粗暴。 哎呀、嗯、但是我们说城市管理当中很多细节不是靠点简单粗暴的方法就能解决的、 哎、是 还是要提前做好规划吧。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然后呢觉得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7498说了一个 XSWL，大家谁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笑死我了！ 嗨， 的首字母缩写。哎，你说现在很多朋友打字特别懒，是不是？ 啊、 其实打“笑死我了”四个字， 嗯， 也没什么问题、 嗯。 但是大家非要打一个缩写。 哦， 比如说还有什么 NBCS， 什么意思啊？ 就是 Nobody Care， 南部城市，就是没有人关心。哎，有点复杂、 哦、 是不是？ 太复杂了。 您到时候下了节目好好查查吧。 哦，不查， 也是现在网络词 啊。然后子毅说，昨天看到大城小事主持人的照片了，三位真是好看的绝绝子，太养眼了。 哎，谢谢您夸奖、 这个、 是没夸男主持人是吗？ 不是，这个我觉得有点虚。 怎么虚了？ 就是 人多真诚夸的 啊。 不过下一步哈，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号、 嗯、哎， 我们到时候择机给大家就是好好整一整我们这个微信互动， 我们重新排一下版，然后等到明年的时候、 哎、 您可能看主持人照片更方便一些， 更方便一些。 嗯， 今天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像50后说网络词汇太多了啊、有的听得懂有的不理解就听别人说了。 嗯，修园说菜鸟，这形容初学者是吧、 嗯、 小白。 哎， 还有886拜拜了。 嗯， 粉丝就是 fans 是吧、 嗯、 就是这个拥趸。 哎， 铁粉就我特别喜欢 什么 什么， 是是是， 我是他的铁粉。 嗯 嗯， 哥大爷说这元宇宙啊坑爹，这是今年里边常听的一些词儿。 哎、嗯、 哎，元宇宙其实不绝名利，这也是一词儿哈， 不明觉厉、 啊、不明觉厉，我老说成不绝名利， 不明觉厉，就是虽然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不明白，觉得很厉害、 哎、觉得很厉害、 哎、 嗯。8398说 潜水，这个也是有年头了，是吧？原来在论坛当中，我光看帖子不说话，我就在这个论坛当中潜水。 是，当年这个我们不是有俩粉丝群嘛？ 嗯， 啊，您可以如果想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啊，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回复入群两个字能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 哎，欢迎大家多多交流。 这交什么交什么流？我净是潜水的。 对，我就是欢迎潜水的朋友，偶尔冒个泡。 啊， 游上岸冒个泡， 对，当然 跟大家交流两句 也是能理解大家。有的时候吧，这个你说，你比如说像美哲跟那边老说话，我可能我也潜水，话不投机， 那么不喜欢看我说话、啊？ 不不，这有的时候聊不到一块儿去嘛。 行行行，不跟您聊，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聊聊。 我要跟那上面聊什么呢？美哲可能也潜水。啊，有代沟是不是？ 那倒还行吧，李凯老师挺年轻的心态， 啊、所以这个有 也仅限于心态年轻， 可以理解啊。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多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时不时的我们也会在里边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哎，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入群，回复入群就能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边了。 来说说咱们全北京最安静的一家星巴克。哎，大家知道星巴克是一个咖啡馆、是吧？一年前的时候，27岁的听障残疾人陈子忠刚到店里参加培训和工作的时候，总是会隔一天才回复同事的微信。他说啊，我没有看微信的习惯，以前呢，一般也不会有人找我。然而一年之后的现在，他不再是一个小透明了。不仅喜欢上了说话，而且说得越来越好。交流啊，让他交上了新朋友，脸上的笑容也比以前更多了。而陈子忠就职的就是咱全北京最安静的一间星巴克。为什么说安静呢？2020年9月4号，星巴克西铁营万达店正式开业了，这也是北京市第一家星巴克的手语门店。他们这店里啊有16位全职咖啡师，其中有7位都是听力障碍的残疾人朋友，其中就包括了陈子忠。门头上每一个字母都对应着手语标志，而入口处也有温馨的门店介绍，仅在手语店售卖的杯子啊、布包啊都排列得特别整齐，而双面点单屏也清晰地呈现了点单内容，等待确认。你想，它可能和普通的咖啡店就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是一个手语店，所以它的陈设包括它的服务设施也多多少少会做一些调整。像出饮台上方的大屏幕就会显示订单完成的状态，一般来说不是咖啡师都会叫您过来吗？但是他这个啊，有一电子屏，吧台上的温馨提示语写着：“我们听不见您的声音，但我们很乐意为您服务。”哎，这些无声的邀请啊，都让顾客朋友感受到了这家店的与众不同。听障残疾人递出每一杯制作完成的咖啡的时候，也都会用手语给您做一个谢谢的手势，用无声的方式和顾客温暖连接。 你会吗？ 不太会。 怎么表示谢谢？ 哎，怎么表示谢谢？我跟李凯老师学一下。今天没视频直播，待会儿再跟您学。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咖啡师。 是手语怎么表示谢谢 ？OK。 那叫谢谢吗？ 你要不就抱拳。 我们家闺女2岁多，要是说哎谢谢阿姨啊，她会抱拳做个揖表示一下谢谢。 哦，就是手语的谢谢是吗？ 当然不是手语的谢谢。 哎，那您这不是白说吗？哎呀，先来 说 一下陈子忠吧。陈子忠是这个手语咖啡师哈，这也是他的第3份工作。之前的2份工作呢，都和他在大学里学的专业对口。要说他呀，大学时候学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但是那个时候学这个专业也没什么机会和人交流，他不太喜欢。他想要的是一份真正能够融入社会、能够说话的工作。其实啊，陈子忠也并不是全聋，他有一定的听说能力，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说话的机会。你看，父母也都是聋人朋友，所以在家里他不需要说话。而从小在特殊的教育环境里成长，接触到的小伙伴大部分也是听障者，用手语沟通就可以了。而现在呢，陈子忠的交流方式也更多了，人也变得开朗和自信了许多。在店里碰到听说能力不那么好的同事啊，他一般也会打手语和同事沟通，而和其他同事和顾客交流的时候就用口语，所以人是全能人才哈。有的时候啊，他也会出现听不太清顾客说什么，或者是自己说不太清，所以这时候重复和耐心就必不可少了。但是啊，他喜欢说，而且说得越来越好了。 仅仅一年的时间，他从什么都不会的小白，哎，小白，咱刚才说的网络用语是不是？ 哎，刚才有人问说小白是什么意思呀？ 哎，小白就是新手的意思。 哦，老白呢？ 老白，咱的一主持人，北京音乐广播。这成长为了值班主管，还获得了咖啡大师的称号，穿上了黑围裙。就这个咖啡师啊，他也是有等级的，是吧？和陈子忠不太一样，今年33岁的听障残疾人周兰是一个4岁健听女儿的妈妈，也就是女儿没事啊。为了给女儿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她一直都在外面工作。刚开始入职的时候，周兰的学习过程特别慢。你看，做饮料人家是有标准度的要求的，总是不达标。咖啡做的也不太好，所以每一步的学习啊，对他来说都特别难。被店长批评过几次之后，他觉得心里特难受，就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尽快掌握制作的技巧，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员工。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刻苦的努力，不断请教他人，他在家里啊，也认真学习制作饮料、手冲咖啡、制作精美的拉花。经过考核呢，终于拿到了咖啡大师的称号。 你瞧瞧， 哎，在听障残疾人朋友那片无声的世界当中，我们说啊，其实更需要平等和爱。那么市残联理事长吴文燕也是表示，希望通过这种手语店的推出，能够为社会起到积极的示范效应，带动更多的企业包括社会单位为咱残疾朋友提供融合就业的机会，让社会大众以更加平等的视角，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关注和理解残障人士，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有价值，生命也更有尊严。 哎，就尊重每一位残障人士，然后能尽我所能去帮助别人，对吧？其实我觉得这样有这样的企业真的特别的好。我们也是希望这样的企业能够越来越多，提供一些残障人士力所能及的一些工作岗位啊。当然了，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普通的市民来说，如果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像残障人士，您不妨也多去伸出手，给他们一些安慰和帮助啊。 哎，没错， 包括一个温馨的笑脸，都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都会让我们觉得更加温暖。 哎，好多人都告诉你谢谢怎么说了 啊？谢谢怎么说啊？ 大拇指弯曲， 看看啊，大拇指弯曲哪个手啊？ 两只手都可以 哦。大拇指弯曲， 然后连是对着对方啊，你那对着自己 的哦，对着对方的是吧？哦，我看了宁乐说了，说是右手握拳，拇指向上，轻轻摇动拇指3-5下， 然后 拇指和食指啊，比成一个圆圈玩。 你那是俩拇指成吗？你我们今天有没有视频？要有视频你这眼砸了，知道吗？ 我这大拇指感觉突然就弹了弦子了，有点不受自己控制。 然后弗莱格子说用大拇指连续弯曲就是谢谢，其实就是这样， 还挺简单的， 特别简单。 我们其实也可以学一些初步的手语， 那还是专业的人教你吧。 哎，对对对，也可以网络自学一下。 对，网上可能也有，但是万一学半吊的，人家到时候有些手语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区别，意思就完全不一样。 哟，那这确实也是一问题，别让人家误会我们的意思。 对对，咱还是好好学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生活当中您常用的一些网络用语有哪些哈？用的怎么样？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呗。我看看啊，大家其实都特别踊跃，跟我们说了自己经常会用的，包括自己不太懂的一些网络词汇。4856提到了一个小姐姐，我觉得小姐姐这两年已经几乎成了美女的第二代用词了。原来大家可能在路上叫陌生的女性会美女美女，现在基本上都是小姐姐。小姐姐有空吗？健身、游泳、美发、美甲、纹眉，了解一下。 这些都是你常去的吧？ 常被推销， 哦， 但是我一般都不用了，谢谢你。 哎，这不用后边什么美甲、美发、美容啊， 这话里有话吧？ 哎呦，那小妹妹呢？ 小妹妹、 小姐姐对应的不是就是小妹妹吗？ 小妹妹，你要是跟人家不认识，你搭讪小妹妹，是不是听着有点油腻啊？ 该肉烧饭说我们都喜欢美哲小妹妹。 我觉得小妹妹是个特好的称呼。 凯哥如果能换成一路畅通的郭伟就更好了 啊！ 因为不喜欢李凯，大概是。你给解释一下。 对，我那人家不喜欢你，你让我解释？不是，我觉得人家肯定不是不喜欢你啊。首先谢谢您，但是我找不回来。 后边那半句是我编的。 啊，我没看见这条留言。 行吧，啊，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不带这么挖坑的。 不不，这哪叫挖坑啊？这就是改个词儿。 行行行。 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 嗯，考您一个， 您 知道什么叫 CP 吗？ 这是最佳搭档，是吧 ？CP 也不一定是最佳吧？ 啊，那就是搭档， 搭档或者 情 侣。 啊， 情侣。哎， 当然，这情侣不见得是真情侣啊。 嗯，也有可能是荧屏情侣，是吧？大家经常看那个男女主角剧里面呢，就会说他们俩人好有 CP 感呀， 哦， 就是演情侣演特像， 哎， 特别来电，有火花， 嗯， 是吧？ 哎，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了这些网络词汇，躺赢双减，还提到一 PUA，这都是什么？ PUA 哈 ，PUA 这种行为我们要坚决批判。它的英文原名称啊，我记得应该是 Pick Up Artist。 行行行行，反正不是什么好词儿， 不是什么好词儿 了啊，就 是在情感当中的一些 谈恋爱的骗子， 不好的一些做法哈。 嗯，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然后呢，像这个8398提到了刚才的什么小姐姐绝绝子， 哎， 然后呢，还有这个我爱收音机。说我用过的网络词汇是 YYDS，躺平，还有现在这叫内卷。 内卷， 哎，这个词儿 竞争太激烈了。 哎，这个词儿就是内部竞争是吧？ 嗯，就是往往大家说在一些企业里内卷严重， 啊， 比如大家做一个每周的汇报， 嗯， 都需要做成什么视频啊、PPT 啊， 那倒不严重，不严重。 演讲啊， 关键的问题是本来是应该是同共同一块来努力战斗，结果两个人互相拆台， 成了内部竞 争、啊， 而且它往往是不是带有一点不良竞争的含义， 哎， 是 吧？ 嗯， 行，不管怎么说，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上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唱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上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都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啊？这些词汇呢，您用起来觉得是顺手啊，还是不顺手？ 喜欢还是不喜欢呀？ 哎，说的顺嘴不顺嘴？像我这不明觉厉，我永远说的不顺嘴。 永远说成不觉 明 利、 哎、 反正差不多，大家也能 get 到您的意思。 这过两年这词儿估计就黄了。 哎，包括之前就是跟那个不明觉厉同一法同一波的、 啊， 还有什么喜大普奔、 啊， 是不是？ 这些都是生、 人间不拆，人生已经太艰难了，就不要拆穿对方了。 啊、对对对，这个吓死宝宝了。 吓死宝宝了 啊、 嗯！ 就是刚才 宝宝系列是吧？ 对，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我们直播间里边就是两个词儿 啊、 哦，一个叫吓死宝宝，一个叫人间不拆嘛。 人间不拆， 嗯， 我觉得人间不拆这个词哈、 啊， 应该让李凯老师好好学习学习。 是是 是， 是， 我们的人生已经这么艰难了， 哎、 干嘛老为难搭档呢？ 什么时候有过？ 是不是？你到时候那个什么， 啊、 我们到时候万一也不睦了怎么办呀？ 摔门出去。 也这也不能拆开，是不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聊聊天哈、啊，其中说到了什么、这个一些词汇哈、啊，不钓鱼不吃鱼说躺枪，这是用过的网络词汇。 哎，有一个新词儿我没听说过， 嗯、 月半千里草说的小雀憋。 不是， 就是憋气的憋，我只知道小确幸， 哎， 就是小小的小幸福、 嗯。 比如说呀，有一大衣挂在衣橱里半年了，然后呢，突然一上身，在兜里掏出来5块钱， 妥， 这就是今天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嗯、 但这小确憋是不是小确幸的反义词啊？您可以跟我们解释解释，是不是？ 哎、这些有时候吧，它流行不起来，就成了一死词了， 嗯， 对吧？ 就已经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哎、要说到历史的长河，如果有一双眼能够穿越70年，请将这目光投向北京城的东南二环边。1952年，首都群众纳撸起袖子，在废弃窑厂上开挖人工湖。当时这龙潭东湖、中湖和西湖三湖就出去雏形了。1984年的时候，由东湖改建而成的龙潭公园，由中湖兴建而成的北京游乐园，为一代北京人带去了无尽的绿意和气这个童趣， 哎， 对吧？ 您当时说的，在龙潭湖公园那边跳伞塔、 啊、 是不是就在这儿啊？ 就附近嘛， 附近啊。 2010年到2020年，北京游乐园是闭园管理，然后呢整体提升，新的生机出现在今年2021年。今年以来，龙潭湖中湖、中湖公园还有龙潭西湖公园先后重新开放。 嗯， 至此啊，东南二环内的龙潭湖公园、龙潭中湖公园和龙潭西湖公园三园都已经开放了， 哎、 并且再次实现了水体的三湖连通。 嗯 啊，小的时候我们曾经跟亲戚到那儿逮，就是捞鱼虫去。 哦， 你知道鱼虫长什么样吗？ 就红色的小 虫，哎，小小线虫。 嗯， 那地方那个湖水都不连着。啊，1952年初啊，到11月，北京市呢是对龙须沟下游常年积水的洼地呀、啊、围塘啊进行治理，根据地形以及铁路公路的一些布局，挖了3个人工湖，分别称之为东湖、中湖和西湖。这西湖不是杭州那西湖， 嗯 啊， 是咱的龙潭西湖， 哎，统称叫龙潭 湖。 哎，龙潭湖这个名字来历可不小。 嗯， 根据史料记载说，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啊。 鉴于这个湖和龙须沟首尾之势，所以取名叫龙潭湖。当时龙潭湖共有水面30万平方米，3700米的湖岸蜿蜒曲折，沿湖种了10万多棵树。此后的30年，这里一直作为开放性的绿地进行管理。就在东湖成为龙潭公园那个时候，东西二湖之间的中湖啊，算是领风气之先，摇身一变成为了现代化建设齐备的北京游乐园。 是不是还有一个大大的摩天轮呢？ 不是，现在又重新开放的那个摩天轮还留着呢。 哎，正好啊。 啊，就是小的时候那个，你叫什么？爷青回，是吧？ 爷的青春又回来了。 哎，今天好多人在那儿写自己的一些网络词汇，就提到了这个词儿，啊。根据史料记载说，那个时候北京市崇文区，现在都没崇文区了啊。当年崇文区，相关精神。然后欢迎鼓励海外投资者到崇文区投资兴办企业。在1986年的6月，当时崇文区龙潭旅游开发公司和日本的一家公司联合投资，共同投资66亿日元啊，在北京游乐园那地方开始动工兴建，在87年4月18号开始对外营业。里边什么旋转木马呀，激流勇进呐，这是我唯一能够玩的高难度的啊！摩天轮呢？ 激流勇进，这还算高难度的呢。 啊，不是，我玩了他那什么过山车。 回头您再试试， 啊， 什么游乐园里的跳楼机。 那接着上岁数了， 过山车 不玩命了哈。 行行行， 你有本你上啊。 嗯，我也不敢 啊。有， 但我确实做过 啊。那个 就是因为觉得太刺激了。 网络词汇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 有看有 up。 No can no。 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又不行，你没事非得老说让我去坐那个过山车去。当时哈，这个，哎呀，又说那摩天轮高度大概是60米啊，直径哈，轮转的直径是47.4米，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摩天轮之一，点缀了一代北京孩子的童年。 哎， 一时间，北京游乐园成为北京人的打卡地。同时，在1986年，和中湖相邻的西湖，就是龙潭湖的西湖啊，依托原有的水面，建成了开放式的游戏场所，水陆各半，诗意静美。和其他两个公园不一样哈，从1984年建园到现在的37年，龙潭公园一直是面向市民开放。期间呢，也是多次进行了一些升级改造，如今已经成为一座北方古典建筑和现代造林艺术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性公园了。 嗯， 而且说实话啊，现在2010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这个叫什么4A 级旅游区。 对， 同时这不是疫情嘛？当然，疫情这个稍微那什么点儿。 嗯， 早在疫情之前哈。龙潭湖有庙会， 庙会每年过年的时候， 你去过吗？ 没去过，但是那时候在播新闻的时候，经常会编一些庙会的资讯。 哦，北京庙会你去过哪个？ 都没去过，说实话。 哦，倒也是， 因为原来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回老家过嘛。 哎， 就很少留在北京过年。 哎， 真留在北京过年也就是疫情之后的这两年， 是吧？ 但是咱们北京的庙会因为疫情的原因 也 都在， 停办了，暂停。 哎， 是吧？所以受两年疫情的影响，龙潭湖庙会暂停，但是京城百姓对他的情怀是深埋其中的。有机会啊，反正你有机会可以在北京感受一下北京的庙会。 好 啊，龙潭湖庙会和地坛庙会两个各有特色。 嗯， 反正往年是这两个庙会我都去。 但是我虽然没有逛过这些庙会，但有一年过年前的时候，故宫办了一个宫里过大年展。 嗯， 我去看过那个故宫的过年特展。 嗯， 也是挺有年味儿的。 故宫是因为是个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嗯， 它不可能让你弄什么大串啊，油炸大串 对对对，你就是没法在里面买小吃什么的。 但龙潭湖这里边你转一圈，沿着湖转一圈，各种各样的小吃玩具还挺有意思的， 更有市井烟火气息。 哎，这各不一样， 各有特色吧。 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另外呢，您可以找我一下我们的聊天室哈，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个点赞的标志哈。今天点赞第一名的啊朋友，点赞数量排第一的，我们将会送上我们大城小事精心制作由主持人照片的2022年的台历。 嗯，台历一本啊，里面有我们大城小事几位主持人的这个有单人照也有合影，包括每一个月份它有一个小小的二维码。 嗯， 大家用手机扫描那个二维码可以听到当月的祝福。 嗯， 比如二月份是过年。 哎， 那个祝福也是和过年相关的。 哦， 不同的节气不同的季节都会有相应的祝福在。 嗯， 我跟大家先来汇报一下目前的阶段性战果。 哦，你说 目前我们直播间点赞第一位的这位朋友叫做一级听友。 哦， 哎，如果您的这个 点赞优势可以保持在我们直播间这个聊天室关门之前、啊，那我们就可以就是送您一本我们的台历， 我到时候给您寄过去。另外呢，就是明天如果还是您，那就对不起了， 那我们就要往下 顺延 了啊。 哈，反正就是这玩意儿囤多了也没用，对不对？有一本就是能够使，而且我们那个台历有一空白的地方，还可以记点事儿， 可以就是简单写点随笔。 哎，当然了，那个您得熟悉我们主持人，唯一的遗憾，因为我们自己设计的。那个照片下边没写名儿， 哦， 对吧？ 就怕对不上号。 哎，男的就我一个，女的那仨长得都挺好看 的。嗯，都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你说说，这万一再弄混淆，混淆就混淆吧。 哎呀， 是无言以对。 这个凡尔赛呀， 我这不是凡尔赛，我这太直给了已经。 今天呢，您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还有我们的公众号，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来跟大家说一个特悬的事儿。10月31号上午，市民刘女士的母亲乘坐公交车回家，快到北京物资学院站的时候，老人啊就提前起身走到车门处等待。老人左手扶着栏杆，右手呢拉着买菜的小车。视频监控显示啊，当天上午10:50，就在这公交车准备进站的时候，前方有一辆小轿车强行并线之后，突然停在了道路上。那没办法呀，公交车司机赶紧踩刹车，但是老人却在惯性的作用下摔倒了，身体重重的砸到了地板上，而小推车呢也压在了自己的身上。更糟糕的是，老人倒下的同时，还碰到了另外一位老人的小推车，那位老人当时正坐在座位上，紧紧的攥着小推车的扶手，结果又被小推车给带倒了，从座椅上摔了下来。 两位老人都 倒了，也就是一次急刹车导致两位老人摔倒了。这刘女士赶到现场的时候，看见两位老人啊躺在车厢当中动弹不得。她说，我母亲当时抓着扶手，另外一位老人呢抓着椅背儿，两个人摔倒之后都伤得不轻。我母亲左侧的肋骨、肩胛骨骨折，另外一位老人呢则是扭伤了脚，连鞋子啊都摔掉了。这事发之后，公交集团把刘女士的母亲送到了定点医院治疗，而且垫付了医药费用。当然，刘女士也是建议说，和我母亲一样，其实很多老年朋友都有那种怕耽误别人、怕给别人添麻烦的心理，所以啊，大家在车到站之前就早早地站起来，走到门边等待。但是这会不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这个很多人也是，就是快下车的时候都站起来。 哎，我们在这个车门附近等待下车啊，所以可能无形当中也制造了一些安全的隐患。希望大家能够吸取教训吧，避免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当然也是倡议社会车辆，比如我们刚才新闻当中说到这个小轿车，是不是也应该开车规矩点、老实点、规范驾驶嘛？别影响到公交车的行驶安全，毕竟公交车上有很多的乘客，乘客当中还有很多的老年朋友。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哈，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都可以找我们的聊天室，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微信号和聊天室里边和我们保持互动哈。7498说，前两天美哲说李凯拍的一个知性女主播是谁呢？是个铁憨憨，这是个网络词汇吗？ 啊，是李凯老师说我是铁憨憨，还是我自我评价是铁憨憨？铁憨憨， 说的是你啊，知性女主播是你啊。 知性女主播除了我，舍我其谁？ 于飞也是这么说的。 啊，是吗？那就让大家来评判我们俩谁更知性一点。 不带这样， 但是我要提醒朋友们， 不行， 有一些知性，它是包裹的比较深。大家需要剥开皮儿，观察那个核，才能发现它的知性。 这就不是什么知性的词儿。 哎，行吧，行吧。来看其他朋友留言吧。 哎，这个铁憨憨不是网络词汇吧？ 铁憨憨，反正形容一个人比较憨嘛，憨厚，也许也带着一些可爱在里面， 哎、是 吧？ 是是 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这个位朋友的名字是 嗨。 这个他说呀 ，YYDS 打工人绝绝子元宇宙马甲儿， 马 甲小样，你披个马甲儿我就不认识你了。 是是， 出自那个小品对吧？还有带货，直播带货，很多年轻朋友都是啊，没日没夜的蹲守在网络主播的直播间，想要去薅点羊毛嘛。 是 直播带货。 然后呢，这个彬彬有礼说到了一个网络词汇，真香。 真香。 哎，包括有些词汇说不香吗？对吧？ 哎， 这个香就跟那个香味儿啊，什么十三香啊，就没什么太大关系。 主要指的是满意的程度。 好， 你比如说我纠结要不要买一商品，结果买回家之后发现，哎呦，真香，就我用的真满意哈。 是是是， 使用感受非常好。 或者别人推荐你买，你买个那什么不香吗？ 干嘛要买那么贵的呀？我给你推荐一便宜的，你买那个更香。 哎，这等等这些属于流行词汇啊。 当然，月半千里草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小雀鳖。 嗯， 小雀鳖形容微小又确实存在的憋屈。 嗨， 那我这天天都小雀鳖，一看见李凯老师的脸我都觉得憋喘不过气呀。 行吧行吧，说成什么样都行啊，这些都是网络词汇啊，都不是能在 我不能上台面。 哎，3090说我准备放弃了今天得台历的机会了，手抽筋了。 那您那个悠着点是吧？ 今年 我们以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周边， 我们争取会有10天时间干这事�儿。 嗯 啊，今年反正年底之前 一共有10本台历。 哎，对，我们 大家有10次机会。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50后说今儿出手晚了点，手慢了一点，没事，明天还有呢。 嗯， 对吧？ 哎，包括我看看3805这位朋友提到了小鲜肉和老腊肉。 嗯，这都是什么？小鲜肉听说过， 是小帅哥的意思吧？ 啊，对啊，就是这么说嘛。 嗯， 老腊肉没听说过， 这不好随意形容别人的长相， 哎， 是不是？你要比如我说李凯老师是一块老腊肉，那李凯老师还不得给我穿小鞋儿？ 穿小鞋这个事儿吧，应该不会， 就是，不说也得穿。 景路说：“哎，买你们个台历行吗？”不是，本来我是想说的，要不然卖了，我这么财迷是不是？ 哎呀，终于把实话说 了，比我们更财迷的人啊，说不行，那就听他的。 我还是觉得吧，反正一共也不多，10本是吧？嗯，主要是邮费不是我出，是制作人出，所以我觉得还不如送给大家， 送给大家吧。 嗯，也算是新年的一个祝福，一个祝愿。 哎， 潇洒自如，那绝对是李凯老师的铁粉了。 为什么这么说？ 嗯，说呢，这个说。小姐姐们都叫李凯小哥哥，你是大城小事的标配，我们听众啊都习惯你的主持了。 谢谢。 要是休息临时换换人可以，但是长期来说的话，如果李凯小哥哥不来，宝宝们老大不习惯呢。 哎呀，谢谢您，谢谢您哈。 嗯， 这 支持李凯老师。 哎，谢谢，我争取哈，争取多来。当然有的时候也确实得休息休息， 哎， 是吧？ 这个明年可能我们的工作节奏也会稍微 有 一 些 变化。 嗯， 对，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彬彬有礼提到了一个，这不算是网络词汇，这早年间的一些俗语，钻石王老五。 钻石王老五 听说过吧？ 听说过， 啊， 但是有确切的定义吗？ 就是特别钻石嘛，璀璨的样 子，优质的， 哎，王老五呢就是没结婚的， 优质的单身男性，可以这样理解， 啊，对，啊，就是没对象没结婚的。 哦，嗯，但这个词儿也是有年头了哈。 对啊，特别有年头。 当然8336也提到了，我觉得啊，大家在讨论网络词汇的同时，咱们还是应该大力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错， 那肯定是吧。 嗯， 咱多学学咱们的成语是不是。 嗯， 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日常口语当中也经常会用错说错成语。 哎，是。 嗯， 而且有些词汇吧，真的就是一阵风， 哎， 完了就完了， 咱就图一乐吧， 听听乐呵就得了。 哎， 飞行普通人说，我乘坐地铁公交车的时候，如果已经坐着都是等车停稳之后再起身。 嗯， 除非特别挤，以免进站的时候急刹车。哎，这也算是给大家提个醒，也算是一种办法，对吧？ 哎， 那还有什么酱子，这都是欧子提到的。 酱子， 这 是早年，这样子， 哎，这也是早年间的一些网络词汇。 主要是把这样连着读，酱酱就会显得可爱一点，是吧？ 啊， 就酱子吧，今天的节目就是酱子啦。我这样会被扣钱吗？ 一身鸡皮疙瘩。 嗯，还行吧。 C 位这倒是这两天 center， 哎， C 就是 center 的意思，中心的意思， 哦，中心， 中心位 C 位。 哎，这个前两天我们这美哲跳了个那个一起向未来的舞，站在 C 位中间那地方。 哎，这个主要是同事们和领导们抬爱啊， 是吧？那河马说：“李凯小哥哥，听起来鸡巴疙瘩哗啦哗啦往下掉啊。” 嗯，李凯老师是中年小哥哥， 这个词儿都真的不适合我。 那您想被怎么称呼呢？ 就叫李凯就得了呗，最简单直白。 李凯师傅， 别呀， 大哥， 这个跟出租车师傅都差不太多，是不是？ 那您不是还王哥的师傅吗？ 啊，那个， 你得看是哪个师，哪个父，是吧？ 咦，都是 父亲的父和那个单立人的， 现在都是单立人的父 啊是吗？ 那可不是吗？ 那孙悟空管唐僧 也是那什么？ 不是应该是父亲的父？ 这你都是，你是真的是90后吗？

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然后呢，像李文良说到小哥哥啊，这也是这年比较常用的一些词汇。 小哥哥小姐姐，打个招呼用哈。 肥老师啊，你说 8216说了一个后浪。后浪形容年轻人吗？ 长江后浪推墙前浪。 前浪活得也挺好。这安慰安慰李凯老师 啊，确实我挺好，过的日子挺好。 我们后浪要向前浪学习，学习前浪的经验啊， 是吧？ 前浪可以在沙滩上好好晒晒太阳。 还有很多的朋友，肥浪说：“哎呀，今儿的话题挺好， 嗯， 下次就不要再讨论了。” 这其实也是一个网络流行的说法，是吧？ 是吧？ 比如说我画了一幅画，然后呢，别人说你这画画的真不错，下次不许再画了。其实就是委婉的说啊，画的真不怎么样。 就是我们这话题可能大家参与度不高。啊，有些 还挺有意思的，图一乐呗。 有些可能平时人家就基本上属于喜欢这些正常词汇， 不是说正常词汇，就是传统的 啊。那反正这些网络 在现代汉语大词典里有的词汇， 不爱用呗。 你看，像那静我心就说，我觉得现在有时候我们会患上语言匮乏症。 嗯， 你看现在网络互联网这么发达，年轻的朋友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网络用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很多习惯于使用网络用语的年轻人，这语言啊，长期来说可能就会变得越来越贫乏。偶尔说句成语都觉得不习惯了。 哎呀，确实是啊，有的时候该翻翻一些词典字典呢、啊，该去学习一些小的时候该学的词儿。 补补课， 也是应该的。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当然了，也有一些朋友像7792也在说中奖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您可以点抽奖啊，就是除了点赞。也可以抽奖， 既可以点赞、 啊、 也可以抽奖、 哎、 当然点赞的话，今天我们这个大城小事聊天室点赞第一名会送出一份我们2022年大城小事的专属定制台历给您、 嗯、 这个活动呢我们会连续举办10天、 嗯、 大家不用着急，今天才是第一天、啊、 今天我们出示一下身手， 嗯 啊， 看看大家的这个手速能不能赶上筋膜枪啊、 筋膜枪。 我觉得你看，比如说现在我们第一名，让我现在看一下啊，第一名还是一级听友这位朋友，一共点了16521个赞、 嗯， 你说这手速是不是非常快？堪比筋膜枪。 你用过筋膜枪吗？ 用过呀，体验过。就原来确实也报过健身房， 啊、 健身房最后拉伸放松完， 嗯、 人教练也会拿筋膜枪过来、 嗯、 给我们这些小白们、 嗯、 菜鸟们， 嗯， 就是打一打，放松放松。 后来你买了筋膜枪就没再进过， 我就没买过筋膜枪，我都是蹭人家店里的用。 果然财迷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刚才美哲提到了这个公交车急刹车导致老人受伤的一些情况啊。后来也提到了一嘴，就是现在吧，有些私家车和大公共啊，有时候抢。 哦， 你发现没有， 就是强盗。 哎，在刚才提到那个事故当中呢，轿车突然并线导致两位老人受伤，那是他是罪魁祸首，就是他并线嘛。公交司机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在行车工作当中也经常是有一肚子的苦水。为此呢，记者也是连日乘坐多趟公交车，在沿途实际体验一下让公交司机头疼的交通乱象。 嗯， 你像12月1号上午8点，在丰台北路公交车站，一辆白色私家车停在站台前约5米的地方，令不少出站的公交车受到一些影响。一辆323路公交车因为出站拐弯的空间小了很多，在连续等待了4-5辆机动车驶过之后，才有机会拐入机动车道行驶。等半天。 嗯， 那么记者随后换乘121路公交车啊，途经白堆子路口的时候，一辆黑色私家车显然不愿意排队等候，从行驶缓慢的车流中拐到了公交专用车道上。按说公交专用车道那就是公交车专用，对不对？ 可不是， 挤在两辆公交车之间，然后后边的公交车不得不减速避让，车内里边的乘客也开始跟那抱怨：“哎呀，这车怎么开的呀？”这辆私家车直到路口右转才驶离公交车道， 这确实没什么公德心。反正是 12月3号上午10点呢，记者又乘坐了101路公交车，经过西四路口的时候，两位老人看着人行道上的红灯已经亮了，还是走上了人行横道。 这不是咱都说礼让斑马线吗、 嗯、 刚刚起步的公交车不得不踩了一脚刹车，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刹车声，车上不少乘客东倒西歪，赶紧抓紧了跟前的扶手。 您瞧瞧多悬， 反正专用道被占用，进站遇到私家车违章停车，在公交司机的眼中，这些乱象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而公众的不理解更让司机倍感压力。像323路的驾驶员崔绿勇就说，在行驶的时候啊，我们这条线路途经的大学商场比较多，经常遇到快递车外卖车逆行横穿马路的情况，他们起步快啊，起步特别急，速度也不慢，有的时候突然出现在公交车面前，甚至啊，有着忙着低头看手机导航的，根本就不注意观察周围的一些路况。遇见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刹车减速，车上的乘客肯定也会不满意。那么其实呢，北京公交集团安全服务部的经理杨斌介绍说，说从2017年开始，其实公交集团就推出了很多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办法，比如说他们有一个523的操作法。 怎么个523法啊？ 是这样啊，就公交车进站距离50米的时候提前减速， 哦， 停车2秒之后再开门，关门3秒之后再起步。啊，给乘客充足安全的上下车时间。哎，我觉得这特别好。想当年哈，北京公交车还是那种，不是现在那种大开的门，是中间能够折叠的那个门。 哦， 你见过那种折叠门吗？就是 折叠门，好像有印象，但那已经是非常老的， 特别老的公交车。好，有一次我坐一公交车，车还在滑行阶段，门就开了。 哎呦呵， 啊，幸亏我那时候是一小孩啊。 就是大家着急上车， 哎、 可能就会不等车停了就上 了。司机基本上到最后就熄火滑行了、 啊。 滑行的过程当中，快到站了，直接一拉那个还是拉的， 嗯、 有一个小钮，一拉那门就开了。 嗯 啊，然后那个还没停稳， 哎，反正多少有点危险， 特别危险。那么对于老年乘客比较多的一些情况，司机也会特别提醒他们扶好坐好，帮着他们找座，等老人坐稳之后再起步。那么公交车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也有相应的礼让斑马线的一个321操作法，也就是距离路口30米的时候提前减速哈，距离20米的时候踩上个刹车，距离10米的时候准备礼让行人。通过每个路口的时候，驾驶员要遵守啊慢观让停行的原则，那么以保证行车的安全。那么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客运分公司第7车队的安全队长张力说其实从自身来讲啊，我们也要求驾驶员时刻把乘客安全放在第一位。目前北京公交4000多辆公交车都安装了一个主动安全预警系统，对驾驶的情况进行监控，比如说在公交出现跟车比较近呐、并线不打灯啊、超速的情况，系统都会报警、扣分，并且实时上传后台，可以有效的纠正驾驶员的不良习惯。 哎，也就是督促驾驶员朋友规范开车， 是吗？我觉得这还挺那什么的哈。 哎呀， 这套系统还继续有提前预警功能，有效的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对吧？你并线没打灯啊，人后台数据就上传了，是不是？人家也说了，说为了呼吁社会车辆多礼让公交车，我们推出了一个大拇指行动，就是公交司机遇到社会车辆主动让行的时候，会竖起大拇指致谢。公交司机肩负着一车人的生命安全，对公交车多一份礼让和理解，也让车上的乘客安全多了一份保障， 没错， 对吧？我们说了这么多，还是希望大家礼让公交车，就是有的时候该让的时候要让一些，别跟公交车抢道，他那车起步慢，对吧？刹车也慢。当然了，个别不太素质不太高的公交车司机裹挟着一车人啊，他开的也比较风风火火， 这其实也对大家的生命安全不负责任吗？ 风风火火闯九州似的、 哎、 啊，也不太合适。 总之无论是大车还是咱的私家车、小轿车，咱都是安全驾驶、规规矩矩的上路。 不过他那个不是刚才说了吗？人家车上面有监控， 哎， 有后台系统，是吧？ 有效的这个督促我们驾驶员朋友规范开车。 哎、行。 哎呀，其实你说也挺不容易哈。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刺梅花驼说：“李凯美哲两位好，我们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岁数偏大， 啊、 就你们今天聊的网络潮语不太在行。这个其实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分享了自己在生活当中用过的网络词汇、 哎、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分享分享，咱就当听个乐呗、 啊、没关系，赶上我们说一个老年人常关心的一些内容、 其实之前 有代沟的、 哎、也 让这些美惹90后都听不懂的 让我一头雾水的、 哎、比如说弹弦子你弹得不错吧 这话不能随便说、 对对，这是 小心挨揍，是不是？ 我人家别的就摔个门出去了，这还有挨揍的风险。 我是提醒你别不要随便教我一个不好的词、 对对对， 你教我弹弦子，告诉我是弹琴的意思、这样我看见那个朋友弹琴，我说您又在这弹弦子呢， 你挨揍， 您说我是不是挨揍？ 是。 是，微微的胖胖说、我几乎不说网络流行词，总感觉这些词儿啊没什么营养、而且听见别人说网络词汇，我这第一感觉就是觉得他最近一定没少关注网络、别人都不知道一样，有点显摆的意思、这不是就你看网络词语、就你知道吗，会有点这种心态哈。当然遇到自己不太懂的网络词汇，我也会偶尔上网查一下、知道什么意思就得了，避免别人说的时候我不懂。现在有一些 APP 手机软件、专门就是给大家解释各种网络词汇的。 费那劲呢，听不懂就听不懂，过两天没准这词儿就黄了，就再也不、没人说了，是不是？ 您现在心态是不错。 对啊， 我当时推荐完这 APP 您不是立马转手就下了一个，为了打进我们年轻人的队伍。 后来我两天我就直接不再看了。 行行行，但我有的时候就是解解闷儿会看一看、 就是真的有些词儿听不懂就听不懂、这谁都会好好说话对吧、这些词儿其实有的时候过两年就没人再使，这没人再用了。 当然1128也说我觉得网络用语其实也是语言的一种发展和成语的这个保留、它并不矛盾是吧、包括呢个核桃纳涅利啊，这位朋友说，说词典其实也在更新当中。随着大家语言习惯用词的一些变化， 有一些啊，比如说 调整 用的比较广，而且用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会收进词典当中。这是人家语言专家、语言学者来进行评判和这个 考评。 考评哈，有些词儿可能陆陆续续就真的会离开我们了。 是 啊，包括你比如说北京原来有好多的土语方言，使的人少了。自然也就会后来就使人越来越低。 我觉得北京的方言土语真的特别有意思， 是 就是我这一年也跟李凯老师学了不少、什么弹哄啊、弹弦子啊、 遮罗呀 、怎么也没什么好词儿。 反正这些词儿你要是不怎么使，过两年估计听的人听懂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是吧？ 那我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传承者嘛、不仅是像您这样的老北京人，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新北京人、年轻人来到这个大城市工作和生活，也要慢慢融入当地的文化。 是，子怡说今天过马路有个私家车就没有礼让斑马线，我等绿灯的时候过的，正常行走，好，他从我前面抢行，哎呦，吓死我了，还好我反应及时。遇那种不礼让斑马线的行为，真的是确实，首先他就是违反交规了，对吧？ 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拍一拍，就是咱们那个随手拍，微信是不是有小程序？ 是有小程序，我那天 但来不及拿手机。 对呀、我那时候好注册了，完了之后人家走了。 但是那个确实需要当场取证才有效。 对啊， 就是咱事后举报说车牌号某某某的司机他犯规了，但是没有当时的证据，这是无效投诉、 要不然你有诬陷人的可能性、 是 吧？是，要不然下回过斑马线提前把它调出来。 一过斑马线就把手机举着，举到齐胸的位置，这样司机朋友都规矩了。 这个有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是稍微好点？ News 说了，说怎么才能获得你们的台历啊？我刚刚通过学习强国平台进来，没听着。再跟大家说一下，您得下载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个比心点赞的标志。我们从今天开始啊，连续10天的时间，点赞排行第一名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大城小事2022年的台历。但是呢，如果您连续多天是点赞第一名，那我们这个送台历的 就第一天 就往后顺延一下， 就是明天您还第一，我们就给第二。然后后天 是会不会大家都不愿意给我们点赞？比如我今天拿了第一了，明天我就干脆别费这劲儿了。 你这个小心眼儿，我跟你说吧，你这个财迷主持人吧，就真是什么时候都是小心眼儿。 相信我们朋友们不会的。 就这还知性女主播，你先把心思放宽一些。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 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在家里装各种智能的设备，打造一套智能家居生态链，比如说带摄像头的扫地机器人呐，什么家庭监控摄像头啊等等。如今啊，智能家居设备让大家的生活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智能设备可能也会为您的安全带来潜在的风险。最近呢，平谷检察院就公诉了一起黑客案件，被告人刘超入侵摄像头并以此牟利。检察官介绍说，刘超通过非法的手段先后黑进了全国各地数百个按摩店、婚纱店、美容院、更衣室、家庭和酒店的视频监控账号。 哎，这些地方都有什么共同特点呢？ 哎呀，就是人比较多呀，流量比较大呀，而且这个在这个里面可能会比较涉及个人隐私， 主要是涉及个人隐私。 哎， 你像这个按摩店呢，婚纱，试婚纱你得换衣服吧？ 对 对 对， 美容院有的时候 也得换衣服 啊。 嗯， 是吗？我没去过。更衣室肯定是换衣服。 哎， 更衣室怎么还会搁摄像头呢？ 这确实有点纳闷哈， 对吧？ 嗯，你像这个家庭和酒店就更别说了，是吧？这都是大家这个私人的空间。你说这个人吧，就不怀好意，非法远程控制他人的摄像头，并以此获取了大量私密生活的短视频。 嗯， 一开始呢，这个刘超只是满足自己观看，有点变态啊。 嗯， 后来呢，逐渐发展到在网上分享自己所拥有的视频账号， 更变态。 哎，是是是，这个就变本加厉啊，根据私密的程度，以88块钱到888块钱不等的标价在网上售卖，可能这个卖的越贵越劲爆，是吧？ 有可能是包堆儿的 啊，反正甭管怎么着吧，短短十几天就获利了上万块钱。这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后，法院以刘超犯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罪和传播淫秽物品罪啊，判处有期徒刑3年10个月的时间，并处罚金20000块。检察官表示呢，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把目光瞄向了智能家居设备，因为您看现在我们很多智能家居设备是带摄像头的， 对，扫地机器人都带个摄像头嘛。 哎，这个什么探测一下，更别说您的智能门铃啊、智能监控摄像头了，那肯定都是能够监控家里的一举一动嘛，很多设备都是。那通过破解软件或者是 IP 地址等等方式入侵并且控制这些智能家电的摄像头，窥探个人隐私，更有甚者把偷拍的私密视频在网上公开进行资源交换或者是贩卖，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个人隐私，社会危害性极大。当然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啊，咱们在买家用摄像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从正规的来源购买，私密的场所呢尽量就别安装网络摄像头了，包括您也可以给这个摄像头，有的是可以设置密码的啊，就是输入密码才能看。那大家最好还是给自己的摄像头设置一个比较复杂的密码，经常检查一下您家那摄像头的角度有没有发生变化啊，包括定期查杀一下病毒等等。如果发现异常啊，及时呢，第一步先关闭监控设备，第二步报警处理啊。 哎，最好还买大品牌的摄像头哈。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家里边在所难免，比如说有些人家里边给小朋友、给老人买一个摄像头，主要是为了看护老人、看护小孩的， 怕有意外情况发生。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一个是从后台上多多做一些漏洞的，就是这是厂商的事儿哈，做在漏洞补一些这个纰漏。与此同时，我们个人也要经常关注一下摄像头，是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用过哪些网络词汇，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哎呀，前两天有一个女的呀，中午收到了上千条的验证码的短信，成为了热门话题，引发了网友对于恶意骚扰电话轰炸他人的讨论。手机被莫名的轰炸，背后真的有人捣鬼吗？这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在网购当中给了对方一个差评，陆丽丽就遭受了来自商家的电话轰炸，说2天2夜半夜三更都不放过，对我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伤害。陆丽丽也希望哈，涉事电商平台能够介入管理，处理商家。这个陆丽丽啊，在某电商知名平台购买了一款婴儿推车，由于这个婴儿推车的坐垫窄小，孩子坐上去特别不舒服，她用了一回就想退货，然而商家却回复说，你用过了就不能退货。而后呢，陆丽丽就在商家的评论当中给了一个打分差评。很快呢，商家倒是发来红包，希望陆丽丽能取消差评， 想息事宁人呢。 哎，当然双方沟通之后啊，也不是特别顺畅， 也没有领到商家的红包，也没删除差评。此后陆丽丽的手机就莫名其妙收到了连续的轰炸。陆丽丽的遭遇呢不是个案，消费者腾飞明也遭遇到此前这个呼死你的轰炸。这腾飞明啊，在某平台购买了一条裤子，因为感觉产品存在色差，联系商家客服，客服认为呢我们产品并没有色差问题，一番交涉之后就给了一差评。而后呢他同样也遭到了这个骚扰轰炸，说被店家在网上购买了轰炸软件，不停地对我进行骚扰轰炸，影响到我个人生活。腾飞明也说店铺产品存在质量和色差的问题呢，打差评之后被骚扰轰炸，自己内心很是郁闷。 这岂止是郁闷 啊，这得气死了， 是吧？他现在很是难受，说目前的目的就是要求商家道歉赔偿。经过多次辗转啊，记者也是联系了一个所谓的短信服务的商家，页面显示短信服务的商品已经拼单将近4000单了。在他的服务介绍当中，商家隐晦地表示，你的需求将被更好的满足，至于价格，电话版和短信版明显不一样。以短信版为例，介绍5块钱测试发送验证码短信是300条，5块钱发300条，10块钱3个小时，15块钱6个小时，30块钱24小时包天的啊，这是24小时 就全天轰炸， 全天给你发短信。而电话版的价格是20块钱呢打160个电话，30块钱打280个电话，60块钱打500个电话，150块钱可以打1800个电话。 这手机就别开机了。 哎呀，说这个电话版的铃声服务啊，其实就响一两秒就挂了，不会接通。拍下之后联系，我来安排。实际上这呼死你啊一直都是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的对象。记者调查也发现，提供这类服务的商家往往会挂着羊头卖狗肉，通过各种方法方式躲避监管。在一些页面当中直接搜索呼死你、轰炸这些关键词已经找不着了。但是你换个词儿，比如说咱还告诉大家嘛，别告诉大家了，换个词儿哈。就基本上有一些词儿， 反正呢就是他们会取个巧， 哎， 是吧， 对，就能 够换一个 找得出来， 套个马甲。 一旦遭遇轰炸，其实您可以加装拦截软件，也可以向这个运营商投诉和寻找帮助。如果运营商不解决，您可以向工信部来进行投诉。那么运营商要真想解决这问题也一定能够解决的，就看力度大小了，就是您投诉他吧，你看他投诉的力度大不大。反正这个确实挺缺德的。 是，当然你说现在大家网购已经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购物形式了，你说谁每年还没在网上买过点东西呢？ 是， 一旦遇到这种消费纠纷，怎么和商家和平的处理和协调，的确也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是吧？语言沟通，要不找平台的小二来解决。 但是那平台小二要干这种缺德的事儿吧，确实比较讨厌。 他这个平台小二是平台的，我估计这个购买呼死你服务的应该是 店家是吧？来看看各位的留言，还有一点点时间哈。 来看看啊，我看8898这位新朋友说，过去啊，我们老说好就是盖了帽，盖了帽了。是吗？北京话吧，这 是，盖了帽了。 嗯， 还有很多人都会把北京方言告诉美哲，让美哲多学学，念秧， 念秧 啊， 念秧是不是就是委婉的表达不满，碎碎念，有点 碎碎念很像， 碎碎念。 哎，这个委婉不委婉不知道。 大概能够想到那个意思。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天哈。 特梅普说了一个 emo 是吗？应该这么读吗？还是？emotional 应该是一个英文词的缩写，形容呢突然那个情绪就上来了，有点情绪化， 是吧？ 可能稍微有点偏向负面情绪。 然后 osis， 我猜您写那个词儿哈，北京话鹅脸， 这我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哎呀，形容 鹅脸， 形容你的衣服好看呢。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你怎么知道不是什么好话呢？ 李克老师形容我，那肯定就是夹枪带棒的，指桑骂槐的 啊！没有， 鹅脸，我待会儿自己搜搜吧。 你待会儿可以查查， 嗯， 如果你查不着，明天我告诉你。 不用，我估计待会儿我们的朋友们就会在平台上告诉我了， 是吧？ 先来看别的吧。 衣服花色比较好看。 衣服花色是有点怯，会叫鹅脸吗？ 不， 我猜的， 就是这个东西吧，就特别好。 行吧，4578说神马都是浮云。 哎，这是早年间的一句流行词， 哎，这个也是特别经典的一句网络流行语啊。天空飘来5个字儿， 什么都不是事儿，这是5个字儿吗？ 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那都不是事儿， 哎， 这是一首歌，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想问怎么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回复2个字啊，入群，入，进入的入啊。